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哎、大家好， 好啦， 就我哋天下波經今次系讲咩咧？今次讲 NFL 咯， 讲系啦，你话又话今日又有 Alex 好耐冇嚟讲 NFL 啦嘛，咁啊 Alex 可以讲啦。咁其实我系想叫 Alex 咧，其实做一集 NFL 咧，系解释翻咧美式足球咧，即系可以摆喺 My Radio 咧，望咧讲翻解释美式足球点解唔好睇。你可以下一次講啦。 好啊，好啊。 講米斯球點解咁好睇？你話要話翻俾啲香港觀眾知，因為香港觀眾唔睇噶嘛，佢覺得冇興趣噶嘛，係嘛？ 頂，係啦，佢唔識睇啊。 係啦，咁啊，係啦，咁你可以做一個 breakdown 或者做埋啲圖咧，可以咧，可以解釋翻啊嘛。 得，冇問題。係咯，下次再同大家再講講呢個關於點解咁精彩，係點解我咁中意睇啊呢個。 咁啊，今集我哋就講話其實主要講翻呢個 NFC 同埋 AFC 嘅個形勢啦。同埋你講翻南加州嗰幾隊 ，Charger 啊、Rams 啊、49ers 可以唔使講啦， 唔使講啦，呢個又收皮啊，呢個就 Oakland 都收埋皮啦，北加州嗰兩隊 ，Oakland 都收埋皮啦， 收咗啦，贏咗兩場，收皮。 你幫我可以 D 啊 ，John Gruden 啦，可以。 佢根本就唔係佢，其實佢係有鋪排嘅。佢話因為佢入邊有啲 star， 譬如Cooper 啦，佢都係特登 trade 走佢嘅。 嗯， 佢只係留翻個 quarterback 係因為佢攞 drop pick。佢而家基本上咧 ，Oakland 有個好特別嘅情況，佢下一年咧個 draft pick 咧，佢最喺 first round 同 two round 係有五個 pick 嘅。 哦， 佢係重新係落嚟 rebuild 佢嘅。 嗯， 所以嗰啲Adi Cooper 佢特登 trade 咗去 Dallas 嗰度咧，佢係有目的嘅。呢啲全部都咁，所以變咗上咧，佢已經預先報咗案，話俾個老細聽，今年第一年咧一定係打贏嘅。所以基本上咧冇乜人 complain 佢，就因為已經個個人都知道內部係， 即係佢係覺得即係好似籃球嘅水就 tanking， 或者特登舐嘢嘅， 特登係舐緊㗎啦，佢就 係 預咗唔會有好唔會有嘅，即係因為佢本身咧個個都覺得佢神奇小子，即係佢以前喺 Oakland 都有好大嘅聲望㗎嘛， 好入咗Super Bowl 一次， 係啦，但係咧就好多人咧，佢過咗咁多年啦，佢翻嚟啦，咁啲人對佢有期望，但係咧佢已經預先喺賽前話。今年第一年一定唔會好好嘅，因為仲要 rebuild 隊波，因為佢睇到好多問題，譬如以前佢 draft 簽落嚟啲 star 咧，有啲係其實係唔得嘅，喺佢嘅 system 裏邊係唔得嘅。 即係預早同個 fans 講咗先啦，今年大家心理準備。 唔係佢最緊要同個老細講嘅先，因為至少踩有簽咗個十年嘅大佬。 係 咁啊，變相咗佢，所以佢有動作啊，同埋有 train 人要唔要人咧，其實好正路嘅，已經係好正常。所以變咗咧，你而家睇到佢咧，佢係下年咧聯盟攞 rookie drafting 攞最好，因為佢有五個，所以變咗咧，佢下年應該咧 ，Oakland 會嘅價會打得好咯。咁今年咧，如果我哋講翻 LA 啦隊波啦，兩隊打得好好，一個 LA Rams 啦， 一個 record 11，一個就好似係83。咁兩隊波咧，基本上咧，而家咧都係有打緊 playoff 嘅希望嘅。 嗯 哼，同埋 Rams 而家咧，基本上係喺佢嘅組別裏邊排第一啦。咁佢咧同整個 division 裏面咧，佢同 New Orleans 咧又係大家都11嘅兩隊波。咁如無意外，如果大家都贏咁多場咧，其實咧就會係第一係 New Orleans， 因為佢打贏咗 Ram 嘅。 match up 係啊，啱啱就早幾個禮拜前 match up 咗噶啦。咁變相咗第二一定係 Ram 嘅。如果如無意外嚟緊嗰五場都係贏嘅話咧，咁就應該主場第一就應該係 Saints， 第二就係 Ram。咁當然啦，呢五個禮拜就好難講啦，因為其實每隊波咧，佢哋嚟緊呢五個禮拜咧都硬嘢嚟嘅。 每隊波佢嚟緊咧，淨係嗰五場咧係對翻自己 division 啦。 有 division 有其他隊， okay。 但係問題咧，除咗對 division 之外咧，佢嘅場數咧跌一兩個咧，都影響咗成個佢哋嘅conference 嗰個情況嘅。 係 好簡單，譬如而家LA 兩隊波啦 ，Ram 只11啦，差咗係83啦。其實佢唔係好好過，因為咧。佢差咗係同 Kansas City 同一個組別嘅 ，Kansas City 而家係11嘅，喺 AFC 裏面排第一嘅。咁其實你話佢唔係十一，好似 二啊，輸俾 Lamb 上 嚟，輸上嚟， 九勝兩負， 係啦，佢變咗佢同佢叮噹碼頭啊！而家佢哋兩隊波喺入邊咧，就爭緊第一定第二咧，一睇下第過三個禮拜咧打成點樣，因為咧佢哋仲有一次 match up 嘅， 嗯， 但問題咧佢哋呢兩隊波後面咧都硬嘅，因為對 Cincinnati， 對 Baltimore 個 defense 喺 AFC 裏邊出咗名咧，聯盟硬嘅。你要抽佢咧，佢輸嘅分一定係輸幾分嘅啫，最多輸俾你。但係佢贏你又係贏十幾分嘅。咁你要抽得贏佢咧，變咗你要花好大力量。咁變咗唔係易打嘅事嚟嘅。所以佢兩隊波咧都要對住佢咧都有奶地。所以話呢五個禮拜咧，佢哋咁馬，佢哋叮噹碼頭邊個攞第一攞第二咧都好 keep on。尤其喺三個禮拜後咧，佢哋會 match up 一次就係、是Kansas City 打。呢、這個 charger 亦都好斷定佢呢個排名。如果 charger 贏得到 Kansas City 咧，佢就攞 division 頭，就變咗 Kansas City 就要攞 wild card。但係而家嚟講咧 ，Kansas City charger 係攞緊 wild card 嘅，但係佢 wild card 係 AFC 最高分嗰、那個，所以其實佢都坐定粒路。只要佢唔好出事無啦啦，後面嗰場唔好輸曬嘅話咧， 冇賴嘢， 佢就應該入到 playoff 啦。所以就會有事嚟 ，LA 兩隊波同時入 playoff。 哇，勁啊！ 呢對嘢就係好精彩嘅，亦都有人 predict 過會唔會兩隊波。會打到 Super Bowl 咧，咁就好難講啦。因為呢個有機會嘅，因為一個 NFC 一個 AFC 啦，始終都會碰頭。咁你就大問題，佢哋要碰嗰對硬嘢咧 ，Kansas LA Charger 係比較艱難嘅。 嗯， 呢、這個好肯定㗎啦。咁另外一對咧 ，Pittsburgh 嗰對 同 Steelers 咧又係麻煩。佢而家咧佢7-3，一因為和咗一場，但佢下一個第二名佢個對組別裏邊咧係 Baltimore、Raven。佢啱啱中緊上嚟，點解咧？佢個 John 佢原本個 quarterback Joe Flacco 咧就傷咗，換咗個 rookie 上嚟 ，Lamar Jackson。佢又唔係好掉得，但係佢好走得。佢兩場波咧就走得掉得，總之贏咗。啲人對佢有希望嘅。Joe Flacco 咧就變咗嗰個都佢老將都係要退落嚟㗎啦。呢個 rookie 咧帶俾隊波有新嘅希望，尤其呢兩場贏嗰陣時咧，個個都睇好，預咗佢哋嘅 playoff 嗰、那個聲望咧就高咗。而家佢哋咧都喺 wild card 入邊。那個 container 咁咧，變相咗咧，依、這個咧就會係喺我哋嚟緊咧睇得好緊，因為咧佢嚟緊都唔係渣，因為嚟緊 Baltimore 嚟緊嗰五場咧，要對幾隊波都係硬嘢嚟嘅，所以佢都好完全考驗。佢落到 wild card 咧，其實問罪嘅。而家只不過睇下 Pittsburgh 會唔會有唔小心嘅情況跌咗落嚟，俾佢爬上去嘅啫。呢個就係佢哋呢隊波，但係其他好似New England 咧就有硬㗎啦。因為入面嗰對，譬如買 M 嗰啲都冇乜嘢，冇乜嘢好睇㗎啦。 New England 今年而家 so far 嘅成績係8-3啦， 不過不失啦，叫 OK 啦， 不過不失啦，係啦係啦。佢哋睇佢表現都係等季後賽㗎啦。 佢個樣係等季後賽㗎啦，都係贏嘅贏啦。佢嚟緊後面都冇壓力嗰啲咯。 佢個 division 都贏咗啦，已經差唔多可以。 贏多兩場啦，咁就得啦。 係啦， 贏多兩場佢差唔多實定會先硬㗎啦。 係 啦，依家睇下佢係攞到排第幾嘅啫。咁跟住其他嗰幾隊都。冇乜嘢，不過反而 NFC 嗰邊啊 ，NFC 嗰邊咧就比較緊啦。因為點解咧？有兩隊11，一隊就 Ram 啦，一隊就係New Orleans。New Orleans 咧喺賽前裏邊咧，我就冇預計會打得咁好嘅，因為佢贏一場咧，佢輸咗第一場，輸俾 Tampa Bay 之後咧，佢直贏後面嗰十場嘅，而且越打越好。個 quarterback 個老將咧 Dubray 咧越打越好，即係完全感覺唔到佢有任何。老太即係當佢冇目標個能力係弱咗啦，但係問題掟得完全冇問題嘅。 我哋睇翻呢個 NFC， 除咗 New Orleans 同埋 Rams 同埋呢個Chicago Bears 打得好之外，其他嗰啲球隊嘅實力好接近喎。 其實佢哋都差唔多有啲都邊緣嘅啦。Packer 就玩完咗啦，輸上個禮拜嗰場就玩完啦。最可憐咧就係 Washington Redskins Alex Smith 隻腳斷咗，咁嗰隻腳咧斷咧就可能就真係玩完啦，佢真係。因為呢個傷咧，佢好嚴重， 玩完令到自己球隊都玩完。 係啦，佢玩完係連個 career 都玩完啦。 哇，咁犀利啊！ 係呢、這個傷勢咧，佢係直接個咬啊，連個骨折咗，亦都斷曬。咁呢個同30年前 New York Jets 個 quarterback 個傷勢一樣，就係、是、好翻之後都過唔到 physical exam， 因為 啲腳唔係。咁真係咁就退休咯？ 可能佢 career end 嘅啦。所以呢個係佢最可怕啦。呢個就好難講。咁問題就係話。佢嗰個組別咧，而家爬咗佢咧就Cowboy 同埋 Redskin， 係啦， 就算 Eagle 都係好接近啊，除咗呢個 Giant 之外， 係啦，而家咧佢哋呢個組別咧，最多只係攞到呢個 division 嘅阿頭，邊個都冇可能 即係睇下佢係去到邊個同佢打 wild card， 其實佢係打 wild card game 㗎啦，佢個樣就冇辦法。依樣嚟，我覺得我而家睇嘅情況咧，覺得 Cowboy 就有啲希望可以問問死入去。只要佢呢緊呢個禮拜唔犯錯咧，咁就但係不過問題佢嚟緊咧，佢要打 Philadelphia， 其實唔容易嘅對波。 咁我哋都冇 weekend 佢對邊對 Cowboy。 冇睇到呢個就，但係問題佢總之嚟緊好似有兩場嘅 Dallas Delphi， 佢應該都唔容易過骨嘅佢都。咁另外咧 ，Ram 嗰隊啦，嗰、那個入邊都唔使睇啦。譬如佢 Arizona 嗰啲啊 ，Fortnite 就成咗玩完啦。 Seahawks 咧 ，Seahawks 嗰個情況咧，其實老實咧，佢有機會嘅。我覺得佢仲有機會。 我覺得 Seahawks 咧，其實咧個東岸嗰邊啲人咧，其實好中意 Seahawks 個教練，佢叫咩名啊？嗰個 Pete Carroll。 Pete Carroll 我都中意嘅。 其實好東岸嗰邊人係好夾，佢以前教 USC 噶嘛。 係啊， 佢就其實東岸嗰邊人咧係好中意呢條友喎，我發覺係。 因為佢嗰、那個coach 能力咧，一直咧都被譽為係屬於智慧型嗰只，但佢有內斂嘅，佢好中意培養好多 running back 同埋 cornerback 嘅，咁變咗佢喺 defense 嗰邊咧，佢做得好啲嘅，所以佢成段波咧，佢 coach 你見佢咧，雖然你覺得今年企起跌咧，但佢係 balance 嘅，佢唔會話有過分弱嘅嘢，啊過分強得好犀利，或者好似 Tampa Bay 咁樣。 即係你話佢個 offense 同埋 defense 同埋 special team 都平均嘅。 好平均嘅，嗱你 Tampa Bay 好麻煩啦，佢個 passing game 係全聯盟第一，但係佢個defense 全聯盟排第咩嘅？即係佢唔會考到咁樣嘅，即係佢每隊波都好平均咯。所以變成咗佢有機會嘅。我睇好佢，我覺得佢仲有 chance 嘅。我覺得 Carolina chance 入 playoff，playoff 係啦，佢有 play 有 chance 入 playoff 嘅。咁啊 ，Panda 就慢慢地啦。我就覺得好起伏不定。起伏不定。咁你話 Philadelphia 咧，其實我覺得我睇好唔係好睇好佢。 Panda 個嗰個 quarterback 叫咩名話？今年 嚇， 佢應該好犀利喎，係咪？ 應該好犀利，但係呢條友咧，好多成隊波令到佢有好多唔小心嘅失誤，譬如 defend 嘅出錯，同埋教練團有啲判斷都錯，同埋時間控制得唔好，好似上場波咁樣，佢對斯康應該贏嘅，係間操俾佢掉翻呢球，贏翻個三分，俾人 control 翻個 clock， 變咗咗佢哋嗰個 decision making 有問題。好多優質有我兩場波，佢都唔應該輸。其實我都比較睇好佢今年。我以為佢其實應該個division 面佢 number one 嘅，但係佢反而仲要跌咗落嚟，仲要咁掙扎咧，係有啲 surprise 嘅。呢個反而我都覺得，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咁反而今年 New Orleans 升嘅 surprise 啦，反而 Packer 跌咗落嚟咧，就真係弊家伙啦。我哋個個都從我哋都預計佢一定入到 playoff 噶，佢都14-5 Packer 而家4-6喎， 玩完啦，上個禮拜一輸咗嗰場波就冇啦。就已經斷絕啦，怪我咗今年冇噶啦，佢就 仲講緊 Aaron Rodgers 係冇傷過啲嘛，好似呢 冇傷過啲嘛， 所以應該嗰個 expectation 或者嗰個應該會好啲嘅， 係啊， 會好啲，但係 好高嘅。 但問題佢成隊波嗰個運作咧，今個季度有個問題就係佢個 offense 控制得唔好啊。個 offense 控制得唔好，我覺得 Aaron Rodgers 係跌 walk 咗嘅。我睇咗呢幾場波咧，佢係有出盡力嘅，但係成隊波好似跌 walk 咗。 Packer 今季有一場打和嘅，點解？ 同 Minnesota 啊嘛，同 Minnesota 打和啊嘛，呢係令我好 surprise。佢係其實嗰場波好似佢係本身贏㗎。 其實 NFL 咧打和嘅情況咧好少啦。 今年多， 今年好似兩三場。 今年有兩場嗰打和係啊，所以變咗好似 Pittsburgh 有場嗰打和啦，同 Brown， 我 Brown 唔使講啦，玩完啦，唔使睇啦。 其實打和意思係咪即係 overtime 之後咧，跟住如果 都冇 draw 唔到嘢 ，OK， 咁就係咁就得啦。咁佢比輸好啲嘅，即係叫贏半場啦咁樣，又好過輸一場咁樣解嘅啫。 即係可能佢個季後賽決定佢 head to head match 或者嗰啲都係關鍵嚟嘅， 都係關鍵嚟嘅。 係， 只不過就冇一場，不過有點五場咁解嘅。 打和好過輸波， 咁呢個講起固然好啦。不過今年好多人事變動啦，譬如Brown 啦，反而今年我覺得有啲 surprise 對波，因為今年成隊聯盟咧有幾隊波咧喺啲新嘅 quarterback 嘅 ，Arizona 嗰個啦。Buffalo 嗰個啦 ，Jets 啊，仲有 Jack 嗰個啦，同埋而家呢個 Kevin Brown 嗰個啦 ，UCLA USC 嗰個啊嘛， UCLA 嗰個去咗亞利桑那 ，USC 嗰個就係呢個 Jack 嚇 ，Buffalo 邊個我唔記得邊個啦，但係呢一個咧 ，Brown 點解咁特別咧？因為佢係 Oklahoma 出嚟嘅，係而且係贏咗嗰個大學嗰個大獎出去嘅，即係喺文嗰個 Heisman Trophy， 咁啊變咗咗佢。對佢嘅期望係再大啲嘅，佢嗰個就， 佢其實有啲人話佢之前個 Hugh Jackson 咧 ，Hugh Jackson 打係 coach 唔好嘅，咁俾人炒咗啦一個月前。結果而家呢個補上嚟嘅 Gabriel Willen 咧，都同佢講就話：你唔介意出錯嘅，錯係應該嘅，唔好怕。結果佢呢三場咧，佢二一，佢就有七個 touchdown 同一個 interception， 係打得好添，同埋。佢個 offensive coordinator 咧叫做 Freddie Kitchen， 呢個人就好犀利嘅。佢同佢有啲淵源，因為佢 Freddie Kitchen 咧前身九幾年都係 quarterback 出身，亦都係 Oklahoma 出身嘅。 嗯， 但係佢後期就做咗做 coach， 佢 coach 咧其實以前 Arizona 咧有幾年打得幾好咧，我覺得都拜佢所賜嘅。所以變相咗咧，佢嘅 offensive 嗰個 strategy 咧係好。所以你有分析佢咧，佢今年布陣同埋咩嘢咧？呢兩場咧都比呢個 Mayfield 咧，即係我哋而家。run 個 quarterback 咧有機會發揮咧，都全賴係佢，因為成個布陣都唔同咗。咁呢個亦都有賴，都有啲期望就係，咦呢、這個 Brown 打得唔錯喎。但係當然有五場啦，佢入 playoff 就冇乜可能㗎啦，就應該，除非突然間成隊隊都變黐曬線嘅啫。 佢而家成績就算入到季後賽都算好㗎啦。 佢有 winning season 都算唔錯㗎啦。 佢有 500 都 OK 嘅。 好㗎啦，但係就唔好期望佢會有啲乜嘢精彩，但係。會期望佢打 得好。喂，咁其實我再問翻你啦，又翻兜翻問翻你，其實 Rams 今年有機會入 Super Bowl 咧？ 我覺得佢今年 Super Bowl 最一面前佢最大嘅障礙就係勝 咗 AMC。 你講先，我覺得佢哋應該喺conference 最後 semi-final 呢邊啦，兩隊不停碰頭啦。如果佢哋兩 隊有 Rams 同 Rams 先 ，OK OK。 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兩隊，但係當然呢兩隊出線就唔會有一啲有啲咁傻嘅一啲。嘅 mistake 啦，呢個重要。咁變相咗呢個問題就係好難講，因為季後賽咧，你唔知發生咩事。 喂，其實個 Rams 今年可能帶起好多人贏好多錢咯，係咪啊，柳 Sir？ 可能帶起好多人贏好多錢。 係啊，我諗冇乜嘢，好多人都會開頭都係買。最我哋開頭講話最贏得 Super Bowl 嘅機會係邊一個 ？Rams 同埋另外有一隊，我唔記得。廖英文系， 多廖英文。今年廖英文又系个样实成冇之下，但系 Kansas City 今年跑得出喎，佢个 quarterback 我真系好中意个 quarterback。 呢个 quarterback 好犀利，佢而家全联码数最高 ，touchdown 最多。 哦 ，OK， 哇！ 但系我仲未识读佢个名啊。佢知 摩罕 啊，摩哈马斯唔知点读嘅。但系呢个 rookie 第二年嚟嘅，我叫 rookie 因为佢系第二年嘅啫。佢上年系 rookie， 即系今年比。 佢上年都係打一兩場啫嘛， 打一兩場嘅，又唔係咁出色嘅。但係今年佢打出嚟咧，好犀利。 Patrick Mahomes 啊，係啊，佢變咗佢打好，即係上一場咧，佢唔係抵 Ram 嘅。 哇！真係好好睇。 佢掟六個 touchdown， 我覺得佢後面咧佢係已經攰㗎啦。佢掟到攰，所以掟到後面嗰兩個 interception 咧係失準嘅，因為佢真係我覺得我 係嗰兩個係唔應該見到㗎啦。 唔應該見到嘅，但我覺得佢係攰。我有 expect 佢會唔會掟到兩個 touchdown 啊？哦 ，KC 咧今年咧佢嗰個全聯盟咧係排第二嘅、那個 offense 嘅， 淨係佢已經帶動唔少呢、這個。 係啦係啦。 所以今年 New England 想砌低佢咧難啊！ 你估唔到佢咁 cool 啊，好冷靜喎、啊，真係就算佢 under pressure 都係好冷靜。 係啊， 所以呢個廿一歲嘅僆仔嚟講真係呢個 好。 廿一、廿二、廿三。 So far KC 佢嘅 passing 今年 passing 又係318啦。passing yard 好誇張啊！即係 college 咁啊 ，record 咁樣。 佢基本上差唔多，我見到有人 Kurt Warner 翻生添。 嗯， 佢基本上而家有啲人話佢已經可以踩得低 New England 噶啦。 嗯， 佢好似即係輸嗰場係輸俾啊，佢輸俾邊一？佢輸俾邊個？ 輸過俾 New England 係啦。佢基本上係 match up 嘅會，但係問題仲有一樣就係， 但唔 係 輸得多分啦， 唔係輸得分爭一分。 我想問你，如果今年咧 New England 啦又入，即係季後賽打得唔係咁好，又入唔到 Super Bowl 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開心喎。 好就 真會開心啦！我真係睇到 好鬼悶嘅啦，都已經其實有啲無釐頭。但你好難講，因為始終 New England 嘅 strategy 同埋嗰個經驗咧係豐富過。 始終你之前你講過幾集啦，佢 management 或者個教練會養啊個 quarterback 叫咩名啊？ Tom Brady 會令到佢即係佢會即係唔會容易受傷啦，或者個。即係 Mogaski 都仲打得 OK 啊， 打 OK 啊，而家變咗。不過我就反而，因為我希望佢輸啦。 我都希望佢輸， 因為實在太悶啦都。但我估佢今年應該入唔到 Super Bowl 嘅，因為如果我睇到兩隊，譬如 Kansas City 啦，除非佢唔好再出錯，唔會一啲咁 stupid 嘅 mistake 嘅話咧，佢季後賽應該如象咁樣衝出去嘅。 嗯、 但我仲睇好一隊就係 LA Charger。另一隊 LA Team， 因為今年呢隊波佢成隊波都換一身。 嗯 換嘢曬，個 defense 好咗，冇失埋啲 stupid mistake。因為上兩三季咧， 係好多時都贏緊之餘再輸到輸嘅，但今年冇呢個狀況。咁佢上個禮拜輸俾Denver 啦，咁真係打得差，呢個肯定係打得差。但係成個季睇翻佢啦 ，overall 嚟講咧，阿 Denver 咧係打得好過以前嘅，同埋成隊波個 passing game 穩定咗 ，running game 亦都穩定過以前。咁佢入得到 playoff 而家83咧，唔係吹水㗎啦，呢個就呢個肯定今 年係有實力嘅， 今年係有實力嘅。所以我覺得New England 就算見到佢咧，都唔會好過。如果要碰到頭咧，佢都唔會好過。咁所以我覺得呢三隊波咧，我覺得有機會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問我在我立場咧，我梗係服翻 LA 添啦。但如果你話睇得精彩嘅，梗係 Kansas City 啦。你睇個場場波都爆30几、20几、30分，咁你都幾過癮。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嗰場係全Monday Night Football 破咗紀錄嘅高分， 最高分啊嘛， 過100分 ，touchdown 都係最高啊嘛。 係，哇！嗰場真係好好睇。 係咪50几定50几啊？ 係啊，你睇佢來來往往有高有低，中意踢波咁樣啦，你感覺真係。但佢 defense 唔係流散流攤嘅喎，佢唔 係你入一球 touchdown， 我入一球 touchdown。 即係佢passing 嗰啲都係好高水準嘅 passing， 但 係又接嘅，即係唔係 defense 唔係散流攤球嘅，誒 hea 俾你走佢， 係 冇 defense 啫，係 mark 到盡。 即係你見到 defense 就做嘢嘅， 做緊嘢嘅，冇吹水。 但係有一兩個人走咗出嚟，有啲近拎扮咁啊過咗去啦。 係啊，但係你話佢快又得，話佢真係直正條水又得，但係問題真係兩個 quarterback 掟400几码。 是啊，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你想想你怎么扔啊大佬，真的。即是你在这两队波是有机会。咁有如果有批评话，如果两队波同时有 playoff 的话呢，都会可能见到同一时间会再 match up， 有这个可能。 有机会。 有机会。 你这些球赛的高得分是对 NFL 来说是一个很好 marketing 的东西来的。 个个都话好睇，我真系 系啊！我都好睇，我都睇 到。冇一个人话唔好睇嘅呢一场波。 你谂下，唔系散流睇，系打得真系好睇。 我觉得搏晒老命。 连嗰个 Cassidy 嗰个 coach 输咗波都笑住话输啊，因为好恭喜，话好开心打咗咁好嘅波。 冇人输啊！我觉得呢场 波冇人输。 我知道你个 show 开头讲咧，话你要同啲香港嘅球迷介绍翻 NFL 咧，其实可以用翻呢场咧嚟做一个 example， 做一个教材话俾你知咧。其实都可以高得分，可以嗰个 entertainment 嘅指数都会好高噶。 好噶，系啊，系啊，呢场波即系大家要教。 你攞呢场波嚟做指标咯， 可以，因为上个礼拜嗰场波，基本上冇一个球迷或者球评都话呢队波打得差，就算输咗嗰队都个 coach 笑住嚟，笑住嚟输嘅。 衰败犹荣， 衰败犹荣，真系只不过真系可能系争少少。即其實都危險嘅，因為佢仲敢搏敢掟咧，其實個 defense 都驚嘅，因為佢唔真係搏佢出錯嘅，佢一準你上嚟咧，分分鐘唔知點打噶啦，大家都已經去到差唔多，我可能要筋疲力盡啦，同埋都已經去到尾聲噶啦，都如果仲繼續衝咧，其實 Rams 都驚嘅，其實 Rams 都腳 係啊，即係你顛唔到喎，係咪？佢一路喺度衝。是咁衝，又俾佢接到，又跑得到。 最慘就係佢啱啱攞完六個 touchdown， 你真係唔知幾時佢仲要發狂掟多兩個。你追佢中，你中佢唔到，你中佢唔到，真係變上咗。咁變上咗 通常都會 rush 啦嘛，唔係都會唔會 pass 噶啦，係咪？臨尾去到咁嘅時候，都係打穩定啲嘅啦。 穩定啲， 但一路都係咁 pass， 係 拎不冧啊！ 所以冇任何穩定波，全部係咁搶攻型。咁你諗下後邊啲 defense 已經見到佢 pass 都唔 pass rush 佢，係 mark 佢甚 mark 佢啲 receiver 噶啦。因为你 push 佢都冇用，因为你 push 唔佢 push 佢唔到嗰时，俾佢有机会令佢将电影冲晒后面 ，mark 晒嗰啲 receiver， 你走唔到咁多噶嘛，佢一定要掟噶嘛。 系啊， 你但系你唔掟，你走你又冇气，你掟你要掟得准，咁佢预期冲嚟，不如佢 mark 晒后面啲人好过啦。所以你见佢后面嗰两个 play 嗰几个 play 都系 mark 晒后面啲 receiver 啲 cornerback 全部冲晒后面噶啦。 Rams 个 defense 打得好好啦， 打得好，打得好， 99号啊，系嘛？打得好好嗰場， 呢個出嚟打得唔錯。今年即係成隊波同上年有進步，而且上年佢哋打得好啦，已經今年都係 expectation 嘅，而且但係個 expectation 咧係比預期更好嘅。成隊波你冇諗到佢，但係真係 over expectation， 即係打得真係我都唔知用第幾字可以形容佢啦。咁今年打得， 但係揀呢個 cornerback 揀得好好啊，係咪？ 係啊，都係好期望嘅。 係啦，開頭嗰陣時我哋仲喺度講話，哇喺咁。All in 啊，基本上係咪嗰陣時係揀呢個 quarterback all in？ 個 coach 好眼光，個 coach 本身都可能生30岁嘅，好似而家係全部最後生。 你講 Rams 咧嗰個數字咧，今年咧 offense 係排第3啊。 但係你講翻上個禮拜一嗰場 Monday Night Football， 佢打到臨尾佢都有啲驚嘅喎。 佢熬㗎。 係啊，真係熬底。 佢有佢都掟，佢有其實佢可以拖時間，佢都 係啦。 我都好奇怪，哇！個一路係咁攻喎，兩邊都 因為拖時間唔係一個辦法。 嗯， 對佢嚟講，因為唔係一個好 攞咗分先， 攞咗分，攞拋嚟咗先係最穩陣。 你波中可能抌，因為佢太早抌波中唔得啦。 同埋俾嗰個 quarterback Cassidy quarterback， 佢只要有機會揈咗兩個空間出嚟，你出中咗出嚟就冇用噶啦。佢預期咁要抌，不如攞分好過，俾你有機可乘，就嚟拖。我覺得個 strategy是啱嘅，呢個係俾我都會咁樣做咯。 亦都好睇啊！ 亦都好睇啊！咁當時嗰時五百幾分喎。 佢話 Rams 嘅佢 offense 今季係排第三啊，全聯盟 rushing 排第五啊。 嗯。 跟住佢個 rushing 排第二 ，passing 排第五啊。啊，所以佢嗰個數字都好高啦。 即係佢嘅穩定性幾好，同埋你睇佢都唔會話有啲好所謂唔小心或者好愚笨嘅錯誤咗出嚟，所以 New Orleans 咧對佢咧其實唔係一件 好事。啲 defense 都 OK 啦，我覺得 Rams 啲 defense 都 OK 啦。而且 New Orleans 嘅 defense 今年都好 surprise， 佢打得好上嗰幾年，因為以前嗰三四年咧 New Orleans 嘅 defense 咧係冇嘅， 嗯， 且靠 offense， 所以前嗰兩三年都打得好差。 嗯， 但今年咧佢打到十一咧都好 surprise。 嗯， 反而唔知係咪個 offense 強得太厲害，所以 defense 就可以冇咁強，所以睇落好似 defense 好咗。呢有啲咁可能啊，呢個有咁可能。咁所以今年季後賽緊張，會緊張，所以亦都只不過而家仲有五個禮拜，就係隨時有啲隊都可能會起起跌跌， 有啲變數， 有變數嘅。有好似我頭先講嘅 Baltimore Raven 咧，你唔好睇小佢。佢雖然而家六五，佢真係裝低埋 LA Charger 啊，衝埋出嚟，佢可能分分鐘擒咗上去。呢五個禮拜對，尤其呢五個禮拜我睇咗幾隊波啦，都好 critical， 同埋要打翻 division 入邊嗰啲咧唔嘢少嘅。 division 自己爭啦，譬如 Dallas 嗰個 division 都爭得爭不 爭得不後啊！但係好肯定就係應該啊 ，Washington 就冇機會噶啦，只會翻翻出去，因為嗰個 quarterback 都唔得嘅。所以呢個我覺得 Dallas 有機會，但係容易咯，佢都分分鐘都可能係九七咁入去，我覺得個 record 咁其他啲都好問啊，好問啊，都已經。但係我覺得 Pittsburgh 係要反而危險 ，Pittsburgh 七三啊， 七三一， 七三一啊，係。 反而我呢一個 Pittsburgh 危險咧，因為佢後面對 Raven 啊，對Cincinnati 咧係翻自己入邊嘅 division， 佢一輸一兩場咧，佢分分鐘變咗做 wild card game 咧，佢都好難。 Pittsburgh 嘅 running back rushing 嗰種都 OK 嘅喎。 佢今年好，佢嗰個 Bell 咧冇簽約好嘛。咁變咗玩嘢又唔肯翻去， 即係冇做嘅，冇簽 extension。 佢又唔係簽乜都唔做，就缺席。 缺席啊？ 係啊，直頭缺席，唔 show up。 即係佢選擇唔比賽。 唔比賽，咁就哇咁啊！咁就選夾硬拱咗個叫 corner 嗰個新嘅 corner， 但係 corner 打得個 corner 嚟咪打得好喎。咁但係問題始終都生手，呢個都係佢隱憂嘅危險嚟嘅，所以都係要靠個 Ben Roethlisberger 做 passing game。呢個係嗰個潛在性嘅危險，只要你 stop 到佢嗰個。 Rushing， 咁你就佢就賴嘢噶啦。 因為佢冇 passing， 佢有 passing， 好弱啲， 弱今年弱咗少少，反而唔係打得真係咁好咯。俾我睇落去，冇過往打得咁好。咁啊，呢個就係我嚟緊呢就嚟 playoff 嘅 predict 啦。 啊，咁啊，今日我哋 show 完之前咧，其實都要講翻啦。其實呢、這個因為我哋北加州嗰邊有山風 啊， 咁啊 ，charge 啱啱。最兩上個禮拜定前一個禮拜咧， 上個禮拜， 就翻就捐捐咗25萬啦，俾嗰啲受災害影響嗰啲 victim 啊嘛， 同埋嗰場波咧，佢哋俾五百幾張飛嚟俾嗰啲救火嗰啲消防員啊，同埋啲救護人員咧免費去睇嘅。 我頭先我唔記得同阿 Vincent 佢哋講咧話咧湖人隊都有捐錢啊，湖人隊捐15萬啊俾嗰個。受災難影響、火災影響嘅居民啊，都有心。咁另外一樣嘢，其實今年其實我哋下一次可以講其實咧今年咧 ，NFL 佢有個新嘅規定就係話咧，所有球員咧，如果播嗰個國歌嘅話咧，出去咧就要企起身嘛。但佢要俾個 option 你就係話 ，OK， 你唔想企起身嘅話咧， 冇出嚟，係 啦。 咁其實都啱嘅，不過呢樣嘢我覺得有少少無聊咯，始終覺得佢企與唔企，咁當然係對緊嗰個國家嘅尊重嚟嘅，咁佢又冇錯嘅，不過我覺得有啲嘢將呢件事化得太大啦，我覺得有呢樣嘢。 咁佢冇辦法啦，因為始終都係嗰個 49ers 個 quarterback 開始先噶嘛，搞到嗰個爭議啊嘛，咁同埋你佢俾個 option 你就好話，你唔想對呢、這個。 國歌尊重或者對呢個國旗尊重，咁你唔好出嚟咯。 咁呢個都啱嘅， 係咯， 你咪入邊跪飽佢咯。 係咯， 入邊跪飽佢咯。罰喺度得添， 罰喺度得添， 罰喺度得添。 乜正常屌個國旗得啦？ 我咁又唔好， 即係咁講，佢有邊個可以咁樣咁樣做 咧？得啦，得啦，好啦。 好好好，今季差唔多啦。 咁啊，下次誒收工嗰之前，我哋再同大家見啦。OK，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毓民，毓民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三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和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轮到灵异佛堂，不过今次系 crossover 原汁原味嘅节目，同大家见面啊！首先啊，当然要有师兄喺度啦。 喂，大家好， 师兄你好啊，同埋 Terry。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啊，上次啊介绍咗你啦，同埋咧亦都系听到你讲啲嘅问题咧，都几有建设性啊吓。同埋今次咧又有好多嘅难题可以问下师兄噶喎吓。 嗱、问题我就谂到，不如我直接啦，因为我咧自己带个佛牌，不如直接俾你睇、你解释下。或者同觀眾解釋一下。 哦，蝴蝶牌啊！ 我呢個牌我買時佢話佢有四個神喺上面，因為本來我諗買兩個，跟住建議我買呢個嘅 蝴蝶牌。 蝴蝶牌。 呢個佢話係正牌嚟嘅。 等陣啦，攞翻個放大鏡睇睇先。 咁佢係蝴蝶牌，然後下面就有一個象神。 好彩是蝴蝶牌咋？如果你话呢个系九尾狐， 哦，佢后面系九尾狐，反而系 好 后面九尾狐，然后再加个吸财蜘蛛， 吸财大笨象又话吸水啫， 佢话 蜘蛛都会吸， 佢系 有啲啊？你觉得戴咗之后感觉如何啊？ 嗱， 喺边度请佢先？呢个佛牌 唔系我买翻嚟噶， 喺边度买噶？ 上网 上啊？唔系响 L A 嘅一间铺头买嘅。 L.A. 嘅一個賣佛牌嘅鋪頭， 因為個 owner 就話佢自己喺泰國學咗三年佛， 專門店嚟嘅係 專門店。 佢係咪話俾你聽？依個師傅係古巴士吉薩拉啊？ 我冇詳細問。 但我可以話俾你聽，依個肯定唔係古巴士吉薩拉做嘅啦。因為蝴蝶牌咧，如果你係古巴士吉薩拉嘅手筆咧，佢個樣啊，你自己去用望清楚，佢大家都唔對稱嘅個樣啊，咁啊渣渣地啦呢塊牌。唔對稱嘅，如果真係古巴吉薩拉做嘅牌係好對稱嘅，即係兩隻個蝴蝶個樣啊。其實蝴蝶牌其實入邊就係舌蛙同埋咖喱啊嘛。 啊，即係二合一嘅。 黑舌蛙，印度嘅最大嘅天神啦。 係啦。 啊嘅個樣嚟嘅。 即係藍藍色嗰個啊。 係係係嚇，即係一男一女噶嘛。 咁就唔係四個神合一喎，咁即係兩個神合一。 哦，因為佢有狐仙，佢有狐仙同埋有象神。 有象神。 哦，有。 帕比近呢，有帕比近呢喺度。 再只蜘蛛。 啊，蜘蛛係招財嘅啫。呢塊牌，唔係，如果我走頭先問你，你覺得戴咗如何？如果你戴咗好似感覺係冇乜特別呢，咁我都係嗰句啦，除低佢。 嗱，因為我試過㗎。即如果我將狐仙九尾狐仙就放喺前面嘅時候咧，就反而普普通通冇乜特別嘢。但反而將蝴蝶同埋象神向翻前咧，反而好啲喎又。 係 有咩情況咁樣咁得意啊又？ 但就肯定唔會出自古巴吉薩拉噶啦嚇，因為佢個樣唔係對稱噶啦呢啲。其實呢啲牌咧，我哋喺泰國係喺塔巴鎮見好多噶， 所以都係次級貨嗰啲。 系啦，但系你话佢系咪假？我唔敢讲。因为好多派商可能做咗一批，佢会攞俾唔同嘅和尚去念经，尤其是啊，有大型法事、氹 BT 等等嘅嘢，系咪成扎牌咁，成个锣咁样怼埋佢？ 咁你咪念咯吓。 咁、因为嗰个和尚如果系如实守戒一个高僧，佢要做某一个法事，今日呢、這个你摆啲佛牌喺度俾佢念经咧。佢係吸收到某方面嘅經文注咗落去嘅，係好好嘅嚇。咁呢啲係經常我哋咁多年嚟係嗰啲牌商都係咁做嘅手法噶啦。 即係掹車邊嗰啲咁嘅手法。 係，所以你話好多牌，師兄你話流嘅，我戴咗有啲反應喎，點點幾好喎，某情況就係咁嘅原因啫嘛。 咁同佢擺 方個底面有冇分別咧？有冇影響？即係咁啱佢呢個面象神個面放咗上面，會唔會吸收多啲？咁然後可能個 都唔關事嘅， 一樣 唔關事嘅，唔關事嘅，嚇嚇嚇。 可能咧念嗰啲经文咧，就系嗰啲蝴蝶同埋只象咧就吸收多啲，嗰、那个狐狸咧就吸收少啲。嗰啲经文同啲狐狸冇乜缘啊！ 你要明白，因为本身蝴蝶牌而家我同头先同你讲咗，佢本身系加利同埋啊涉蛙个化身啊嘛、 嗯。 啊，你本身因为呢两个好大嘅天神，你如果好，就算当佢冇开光都好。你本身是很實下去很信仰这两个天神，他基本上都会有能量的。 好 的，但是狐仙在泰国根本是没有这一本来是没有这一样东西的嘛，是那些牌商叫那些师傅去做，那才会出现到狐仙的嘛。 所以其实会不会是 狐仙，所以狐仙是近这十年八年里面才出现的。为什么一百年前五十年前冇呢样嘢啫，根本系冇呢样嘢噶嘛，喺泰 visa 入边冇呢一样嘢出现噶嘛，唔关事噶嘛，吓吓吓。 咁就系蝴蝶可能就压住咗狐仙嘅力量，就抢走咗啦。 所以你咧记住啊， 唔太清楚， 蝴蝶就记住向前啦、啊，千祈唔好个狐仙摆喺前边啊。 冇，而家狐仙我都向翻后， 啊向翻后啦。 话象神系有用嘅，呢个象神反而以前即系咁啦，未大之前或者佢学嗰阵时，到我去学风水嘅时候。反而我真的冇咁大兴趣读书。 嗯。 开始后期学完之后，尤其当我再买咗呢个佛牌个象神，系真系我对读书，即系对学呢方面嘅兴趣真系大咗好多。 嗯。 诶、欸，唔系呢啲唔系路士嘅 function 嚟嘅咩？象神都有呢种嘅 function 噶嘛？ 嗯。 嗱，呢、這个打断先。我佢同我讲象神系，因为我查个象神好似同智慧都有关噶嘛。 有有。都会有关，但是、其实你某一种天神，甚至和尚的自身牌，佢都会有呢一种功效俾你嘅，都会有嘅、啊、因为智慧呢一方面嘅系有经文 注入去嘅， 注入去噶，系有经文系会增长智慧、开窍嘅嘢噶嘛， 吓、啊、咁样， 嗯。 咁啊，通常智慧都系攞嚟俾人侮辱嘅。 我唔系啊， 咁样我觉得会好过你摆文昌塔咯，真系 侮辱紧我嘅智慧啊！ 唔系咁，你大咗读多几本书，读多几卷书好啲嘅、嗯。文昌塔都未必有时真系帮到几多。你流年飞升，讲真，你年年咁放法，冇得闲嘅啫。 喂，咁象神佢个小朋友老鼠仔咧，系咪又咪又帮你可以开智慧噶？ 唔系，佢个古仔系咁嘅，只老鼠就系、是、你要求愿求象神咧，就同只老鼠讲。 哦，佢系侍者嚟嘅， 系， 哦，即系中间人 嚟嘅， 脚嚟嘅。 你话俾只老鼠听，只、嗯、老鼠就会同只象神 party 近咧讲噶啦。呢个人个愿望系点样咁等等 啊？咁点解唔直接同个象神讲嘢？ 哇，咁嘅时候我俾多啲芝士贿赂只老鼠嘅时候，咁咪可以帮好多啲咯。 你可以试下噶， 得喎。 点解唔同象神讲？因为佢好得意，佢就系只老鼠就系帮佢传递所有信息嘅。 嗱、啊，咁好似而家我呢个牌咁冇老鼠喺度，咁我点样？譬如我点样同老鼠讲嘢？ 诶、欸，你个象神冇老鼠噶？ 冇噶，有好多，其实好多象神都唔会有老鼠噶，都冇噶啦。 系咩？ 我而家我起个象神本身都冇老鼠噶。是一个象神嘛，咁我老鼠我自己系揾到，我有个师傅专做老鼠，又开到光嘅，咁我先另外再放喺度噶。 嗯， 吓吓吓。 啊，唔系、哦，我落去罗省咧，罗省有一个好大嘅印度庙，印度庙出边咧就已经系雕晒好多啲神像嘅佛像，系木嗰边啊，唔系石头嗰边。我雕咗个象神咧，真系有只老鼠仔喺度噶。你知唔知羅省邊頭啊？ 我知邊頭，但不過我未去過。 你未去過？ 未去過，我經過。 嗯 嗯， 嗰度好似唔知咩 hill 咩 Chino Hill 咁樣嘅，唐人山嗰邊嘅 Chino Hill 咁啊。 差唔多啦，嗰度再落啲。 係嗰度噶啦。 係嗰頭。 嗯 嗯， 嗰度好偏僻，嗰度真係大農場。 偏僻，不過咧值得一提。嗰度嘅建築值得一提。 經過佢門口真係幾靚。 好靚。 我有幾次我真係想入，但不過時間唔容許。 免费噶嘛，咁啊入去睇下啦。我成日入去就入到去木挑嗰度， 石嗰度咧，佢話要四點鐘之後，因為佢仲喺度整緊，一路起緊一路加建。哇！呢啲印度人幾鬼多錢啊！真係，真厲害啊！喂，其實佛教都係印度傳過嚟啦。 係。 咁點解我哋唔正正式式？喂，去 original 走去印度請嗰啲牌，點解要真係泰國嗰度請牌咧？original 喎、哦，好過揾呢個係呢個叫山寨版啦，係嘛？即係唔算山寨版，即係已經係轉咗去第二個 location 嘅咯。 印度都冇叻嘅師傅啊嘛，邊有泰國咁多德布高僧啊？ 當真？咁、 啊、 印度嗰啲人又咁信佢哋嗰啲嘅佛啊，嗰啲神像啊，嗰啲真係幫唔到佢，反而泰國嗰啲可以幫到。 係因為 visa 基本上係。是很多在缅甸和柬埔寨那里 傳过去的嘛。 所以起源点会是那边反而不是印度？ 不是，只不过释迦牟尼是印度人，众天神是古印度的天神，这样而已。 但是就传就传去世界各地，在各地开花，反而印度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得道的师傅可以有咁大的威力，可以做 印度那些师傅很少会做佛上 的佛牌的，他们最多都是会做天神，尤其是 即神像 啊，舍湾和咖喱或者 Puppy Connect 的神像，佛牌就真的很少的， 或者他们没有这种 idea， 或者佛牌是泰国发明的 呢？是啊，泰国发明的。 泰国发明的。 泰国发明的。 哇，发明这个佛牌也真好、啊。不用那人长途跋涉要走去庙那里才可以拜到神嘛。在个身上都可以拜到神，这个方便呢，这个。这个这样的 idea、啊、真是聪明、啊。是。 这个样东西圣经也有讲，其实或者是咯，你身体就等同你个教会，其实你身体就等同你个寺庙一样的。 那个身体就是个庙， 身体就如同教会咁样，你保护你，即系你take care 你嘅身体，即系等同你尊重个教会，即系得。其实我谂佢意思咁上下同一样，即系你个佛牌，你 take care 好管护嘅，咁其实等同你去，你个人唔响寺庙，你唔需要去到寺庙，你个佛牌处理得好嘅时候，你等同个人应该去到寺庙一样。 哦，即系等于系即系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系 咁样嘅意思吓。即如果你戴住个佛牌，你都唔会做埋晒啲无良北楼嗰啲嘢，以身作则嘅时候，就等于自己就入咗一个庙咁样啦吓。 冇错，冇错， 可以发亮， 可以咁讲啦。但同埋你佛牌本身又有经文嘅力量住咗落里边啊嘛。帮紧我哋就系经文嘅力量啫嘛。 哇！如果咁讲，嗰啲和尚直情住喺个佛庙嗰度，日日喺嗰度，咪等于啊将所有嘅经文、所有嘅好处。所有的福报都去晒个和尚嗰度，但系有几多和尚发达啊？嗱，反而我哋又发达，咁点解咧吓？ 佢哋本身和尚首戒就系唔可以有金钱嘅接触啊嘛。咁个和尚发达，所以就系个庙发达咯。所以有啲庙系金碧辉煌啊嘛。 哦，即系话 系嘛？ 冇错，即系等于 Rockefeller 所讲。所有的金钱是属于上帝的、我只是一个管家来的。那就是和尚说所有的金钱都是属于个佛庙金碧辉煌的。我你们那些的善信的捐献，我只是做一个管家这样。就是说我做得越成功，个佛庙越金碧辉煌的时候，他反而就是觉得他最伟大的成就。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 最大的荣耀。 是。 哦，那就明白了。 那泰国佛同藏传佛教密宗会唔会共同？因为我见大家都似有拜同样嘅嘢个神， 有啲会咯，拿壶啊。 因为我去过一个密宗个寺庙，雷藏寺啦，响士一图嘅，我见到佢都有有象神，好似我见到好似我见到有狐仙喺度嘅，但好细个，因为我奇怪，因为佛教嚟讲，以我印象啦，即系可能香港啊、中国大陆嗰啲。就是冇呢樣嘢噶嘛，淨係如來佛啦嗰啲，咁佢啲南傳佛教比較真係偏向神佛咁方面，咁我去到藏傳佛教有呢個象神咁得意嘅，同泰國佛一樣嘅，嗰度會唔會有淵源咧？兩樣 藏傳物宗嘅嘢咧，我就真係唔係太了解啦。但係有啲，因為佢其實藏傳都好離唔開，都好多係天神嘅嘢咁嚇。咁、象神係一個好大嘅天神嚟噶嘛嚇。 咁、所以就算係 佢哋會供奉都唔奇㗎。 係啦，傳去邊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一個咁大嘅天神都唔可以遺留嘅，都要傳出去嘅、 但係你話大家學嘅法就應該唔會相同咯，經文嗰方面都唔會同一樣啦。照我所知就 係有啲唔同。 唔使話咩啊，你都識講有密宗啦，有密宗亦都有顯宗啦，咁兩派都已經唔同啦嚇、 顯宗我真係未聽過。 顯咪同密咪啱調轉咯，一個收收埋埋秘秘密密嘅，一個全部顯露曬出嚟嗰啲咪顯宗咯。 哦，可能係嗰啲咩大出世入世嘅分別啦，可能。 可能係啦，甚至乎仲有一個好似落咗慧能嗰啲咧嚇，頓悟嗰啲，根本有好多種不同嗰啲嘅派別，不同嗰啲嘅流派嘅，就睇你要邊度啊。有啲叫禪宗添啦嚇。 哦，禪宗有聽過。 佢禅宗嗰啲就系讲乜嘢啊？风动、其动、心动咯，即系话你讲得通就叫禅宗咯吓，讲唔通嘅咁咪要慢慢谂咯吓，即系呢度叫做考智慧，即系好似啲急转弯嗰啲咪叫禅宗咯吓。 咁审死官算唔算？ 差唔多噶啦吓。咁既然派别系有咁多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冇办法话一可以每一个不同嘅派别咧去慢慢钻研噶啦，只可以对住对我哋有帮助嗰种嘅时候咧就。慢慢去玩嗰方面啦，可以咁做咯。 同埋我覺得就係信得嘅，就最好以善心去信。 係啦， 唔好做壞事。 唔好做壞事，無論不朽嗰啲做嚟都做乜啦嚇。到時莫講話天誒嗰啲鬼唔幫你啊，神都唔幫你啦，係嘛？好啦，不如下一節嘅時候咧，再講下究竟啲神係會唔會幫啲做壞事嗰啲人啊？呢、這個話題咁啊，好，下次見。 OK， 拜拜。 拜拜。